下面四七第五日正月二十日开始，生具信心的人在这堂中当然是努力用功的。老参上座师父们功夫当然也很纯熟，但是在这纯熟之中，要知道回护用功，要穷源彻底，要事理缘由，要静弄无碍，不要死坐，不要成空守寂，贪坐静静。如果贪坐静静的话，不起回护之功，即是死水中鱼，无有跳龙门的希望，也就是夹冰鱼，那是无用的。初法心用功的，要痛念生死，要深打惭愧，把万缘通生放下，才能用功有力量。如果放不下，生死是决定不了的，因为你我无此以来被七情六欲所迷，现在从招之故，总是在声色之中过日子，不知常住真心，所以沉沦苦海。现在你我已觉悟世间上的一切都是苦恼，可以尽情放下，立地成佛。我说一个放得下放不下的故事，为诸位做证明。我在满清时当义和团作乱，八国联军入京前，当时光绪皇帝没法抗魏，只好跟着慈禧太后等逃难。那是在庚子年七月间，我们一路由京中徒步起行，昼夜奔逃，出万里长城，再进入雁门关。他的皇帝架子一点也没有了，什么苦也吃得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八国联军要他的命，所以顾不得什么宫妃才女和金银财宝了，只得一切放下来逃命。但是他到陕西后，由沈春轩保驾，李鸿章等与联军议和，请帝回京依旧做皇帝。他的皇帝架子就马上拿起来了，什么苦也不能吃了。请诸位想想看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家都知道被皇帝两字害着了，所以他放不下。自古世界上的人被环境所逼，偶意放下的也很多，可是这不是真的放下，没有啥用。 信着释迦佛在世时，琉璃大王灭世种，即使晋万王的宫里有500侍女，受过十尊的三归五戒。琉璃王见其美貌，把他们拿去做妃子，可是这500侍女不肯毁其戒体，坚不依从。琉璃王大怒，将其手足割下，连身体抛于林中，是使500侍女被接手足，受大痛苦，不能柴扰，各自念言：大觉师尊是我师父，我等今日受此苦痛，师尊大慈，您不垂悯？于是师尊知其所念，起大悲心，遂到其处，见诸侍女陆行而众。师尊见之，起世间志，作是念：若得舍之天女，持衣即水，来自持者，即为药师。佛作是念已，舍之天女，即持500天衣，往无热池处，以瓶取水，来自佛手，顶礼佛珠，薄薄佛言：大德，500天衣及妙香水，今并持来。佛言：卢王慰问诸释迦女，于洗身体，皆令作衣。于是舍之，如佛所教，次第皆作。而是如来以神通力，令彼500侍女苦痛皆除，告言：汝等善女人，自作私业，今时成熟，必当自受，无人肯待。而是师尊说此已矣，舍之而去。彼诸侍女与世尊出，发尽信心，即便命过，升4天王宫。有佛在世时的受其达弥，家财饶富，嫁以大富长者之家为媳妇，生了2个儿子。当生第2个儿子的时候，接夫妇还娘家。印度风俗，女人生小孩必须回归娘家去生。行至中途，其夫下车，以树下纵身而睡，毒蛇来食，因此命中，受其大弥，即在池中缠一小蛾，缠以下车，行至树边，抱其夫言：我已生儿，君已庆喜。大声呼唤，不闻其夫反应，即以手触，方知其夫业已命中，遂乃悲痛号哭。时有强贼盗其柳器，没留空车，从征忧恼啊，四顾茫茫，不复见人，乃写恶鹅 却还本所。行至中途遇大风雨，河水泛涨，进退无由。记住是年若将恶直一时渡者，我即与之并聚不存。遂留大子怀抱小儿，记得渡河，至于岸上，回起大儿，行至中流，有野干来，衔小儿去。小子啼哭，母摇叫唤，大儿为是其母相唤，自身入水，应尽命中。母即上岸，趁彼野干，遂得其儿，已以命过。于是围坐一揖，好动而起。而是娘家并诸亲属，俱遭霹雳，险系命中，唯有一奴得存于命，中途相告。此时受屈达比，决然一生，随处飘荡，至于聚落，全居以然县老母之家。有一执师时来母处，见而问母，母为举说，执师未有妻室，意欲娶之。老母为之撮合，遂得结为夫妇。此时性多毒害，虽无过患，实行杖处。一日此时聚朋饮酒，最后还家叩门，其父食禅，虽闻叫唤，无由出开，禅逼开门，告其夫言：“我已生儿，一应喜庆。”夫闻此语，怀毒在心，便作思念：“有生之时，已慢于我；今既生子，更长高心。若不杀之，必为丑戏。”即报七月，鲁肃然服，以游自终。见游废矣，告其七月：“鲁可与儿投于府内。”七月：“此事君儿心生于世，有何过失而欲杀之？是不可也。”夫曰：“倘不将儿投于府内，即杀却奴，并以粗杖打其肢上。”世间怜爱啊，无过自首，不能受苦，便即与儿自由府内。夫见孰矣？报云：“汝今可食此肉？”答曰：“我欲如何自餐此肉？”夫遂备尝苦楚逼害，忍受不了，遂餐此肉。 死之时，心生悔恨，即怀忧恼，不觉睡着，起自思忖：如此恶人自杀其子，令我失肉，人中鲁叉，宜可逃避。即此稻粮，走出城外，时有北方商人欲还本国，变公为师，随时活命。彼大商族见此女人容易端正，便生爱念，问曰：少女汝属于谁？欲何所事？受取答明，遂一一告辞。商主念曰：此女容易，处难求得，即便纳受，即为己妻，复以中途狂贼破营，皆夺资财，并杀商族等。贼帅见女容易可爱，给以一食，纳为妻室。后其贼帅被北方果王所诛，遂将此女为大夫人，未经多时，王便驾崩。于是乘着做大礼仪，准其国法，以人熏死。王即后妃葬入林中，被贼破林，穿孔以穴，受其打米，在墓中土城入鼻，即便喷嚏，群贼闻声，以为是起尸鬼，皆系金扇，使受其打米，见目开明，方从孔出。既出外矣，四顾茫然，忧恼百端，求生无路，加以饥渴，内破身心，饮即癫狂，不计先后，偏题迷途，手足剧烈，路行而弃，渐渐孤行，途经万里，至四多陵，遥睹世尊为众宣说妙法，并见慈勇三十二相，八十书豪，遂得本心，乃至求佛出家，不久证得阿罗汉果。你我现在衣食住行事事不缺，常住上种种成就我们办到，我们正好用功，可是还有许多放不下，只想不费一点功夫就马上成佛，哪里有这样容易的事情呢？你我要想成佛，第一要吃得苦，放得下，这样你的话头就会看得上。 松弛才有办法。诸位，统统放下吧。